你刚才把那个 cell phone 关掉。 最后一个晚上，这个出家人要开始。 最近的最后一个晚上。 最近 将来还要来。 好嘛。那第一次我有说明修行的过程的范围，第二次。我有讲一点点自卑经引我想是那个我听说是妈妈他们要学华严经，所以我就依照我的看法特别要了解四无量心的修行来了解那个华严经的背景，然后我还有讲过，还我们有一天长修按了半年，那现在最后一天我应该都可以呢放在一起，那要用什么道理？那最好我用在中阿含经有两个经典，他们特别跟阿那巴念有关系，一个叫做玛哈拉呼罗哇的苏特，他居然哪一个？佛陀的儿子叫拉呼拉，佛关于他的儿子在中阿含经有三个开始，特别佛教他的儿子，当拉呼罗哇的苏达教拉呼罗哇的苏达跟阿巴拉提卡拉呼罗哇的苏达，那个达拉呼罗哇的苏达。全拉呼罗经里面有关于阿那巴念的修行，然后在中阿含经也有阿那巴念经，也有关于阿那巴念。那我有讲过修行的范围为四个范围。三昧的修行，名识分别，然后缘起，然后观的过程。那第一次我只能够归纳定的过程的意思，然后我开始讲名识分别。那现在 我们可以用那个马哈巴呼罗王的手段来连起来我所讲过多不重要的题目连起来在一起。那先我简单的说明那个马哈巴呼罗王的今天的内容。因所有的佛陀的教诫都有它的背景，都有它的因缘。依照这个经典，如果我能够记得，佛陀的儿子那个时候他是差不多14岁，他随他的父亲随佛去看他的身体那么专念，所以他想如果我的父亲没有不是佛，那他已经变成那个轮转轮三王，他也拉呼噜也跟佛一样，他有身体上有32吉祥的祥，请坐。那佛知道他有神通，那他知道他的儿子的心，所以他想现在是好机会教他。因在佛陀的弟子拉呼罗是特别第一在用功学，他是理想的沙弥，那佛何止他这个告诉他这个身体是四大而一等等，那结果拉呼噜他他们是在入舍卫国徒步，那然后呢因他的父亲骂他，所以他觉得现在他要特别用功，所以他决定他不要吃饭，他坐在树木下打坐。那个时候舍利弗拉呼罗的老师，舍利弗是拉呼罗的老师，他也走一段以后走东一条路，看他的学生在树下做很专业转班，因他的身体很专业，他很专心，所以他想他是在在打坐，所以他说那个他要多修阿那巴念，阿那巴念有很多好处。那最后重要是拉呼噜他请佛说明那个怎么修阿那巴念， 那佛给他说明那个阿那巴念的四念处的修行，昨天我们有讲四念处的修行，他说明那个十六个练习阿那巴念的练习以前，他给他很多种方便。最重要方便是他鼓励他，他要用什么心来学阿那巴念，他说他的心要变成像地界一样。 像什么？ 地界。地界，地水火风的地。 地界。四九界。 地界。 地怎么样？地不管是美的东西，还是臭的东西，小便、大便，还是是玫瑰，他什么都接受。所以佛告诉拉布罗，阿那巴念的修行以前，他告诉他，他要来了解阿那巴念，他要变成像地一样，什么都接受。地不知道是好东西、美的东西还是粗的东西，什么都接受。他要变成像水，水不分别，香的东西还是臭臭的东西，大便小便他什么都会吸收，对不对？火，佛劝告他的儿子，他要变成他的心要变成像火界一样，像火一样，火什么都会烧掉，不管是脏的东西还是美的东西都会烧掉。然后它要变成像风，风什么都可以刮拿走，不分别好东西还是不好东西。然后他宣告他，他要变成像空姐，空姐什么都能够接受，空姐不分别，在空里面是有好东西还是不好东西，有臭的东西还是美的东西，嗯，所以第一方面来修阿那巴念是了解无界，无界的不分别性。 无界。 无界。 地水火风。 地水。 无界。 无界。 地水火风空。 OK， 好，谢谢。 那。不但阿那巴念，所有的修行，如果我们要了解修行，我们要了解这个心，没有分别的心。没有分别的心是什么心？就是无量心。 空皆是无量。那来能够深入修行的境界，我们也要学怎么用这种无量心，地水火风，他们叫四大，因他们的方位是无量，所有的所缘都是四大，都是无结。所以了解修行，我们肯定要了解这个无量心。后面的部分，佛鼓励他的儿子修四无量心，慈心观、悲心观、喜心观跟色心观。像无界一样，了解无量心是方便来入修行的境界。如果我们要深入修行的境界，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心本来没有限制，它的限制是我们自己做的限制。像地本来没有什么限制，它的限制是我们所自己做的。那慈悲是真的慈悲，因它是无量心。如果我们不了解无量心，我们没有办法，没有方便修平等的心。平等的心是靠无量心的了解。一舌一样，因他们是无量心，所以我们可以用他们来很方便用他们来培养我们的心的功德。真的心的功德跟无量心有关系。刚才上次我们有说明那个慈悲经的第一部分，我们有看过，如慈悲经的方便就是了解空德。如果我们不了解空德，了解空德是见的修行。从结在我们能够入这个无量心的境界，先我们要学怎么控制我们的心，在我们能够了解无量的心。如果我们不学怎么控制自己的心，也没有方便了解无量心。所以第一功德戒的修行在定的修行，定的修行我们有看过，在慈悲经里面定的修行的内容是什么。慈悲定的修行的内容 是什么？就是丁丁的心。观你修慈心，观你一切众生，像母亲观你自己的一个儿子，不分别。不过怎么得到这种心？因我们了解真的慈悲是无量心，真的慈悲因，真的慈悲是无量心，所以我们才能够了解怎么爱一切众生，像母亲自己的儿子。如果我们的心不是无量心，我们怎么会了解这种情况？那慈心我们有说是特别处理恨心，他能够处理恨心，因他变成无量心，悲是处理海心，他能够处理海心，因他变成无量心。 海心是什么？ 海 心的海。 海沙， 伤害的害， 伤害的害。心能够处理嫉妒跟嫌的心，为什么？因它变成无量心。舌能够处理贪欲，因它变成无量心。如果不变成无量心，它没有办法处理贪欲。舌如果不是无量心，那它变成好像水牛的舌，没有什么智慧。是无量心才会有处理贪欲的智慧。那是无量心的修行，说明是无量心以后，佛说明他的儿子不净观，观自己的身体，别人的身体三十二部分，了解在这个身体本来没有什么好东西，因我们了解这个身体为一体，所以我们找他找什么好东西在我们了解它是好。如果我们分别它为不重要的部分，那找不到。虽然我们可以找很久，找不到一个东西是好的，都是粗粗的。这个身体没有一个东西好的，如果部分部分分别，都是粗粗的。那这个次第也很重要，先无结无量，无结无量是无量心在不净观。为什么不净观？来了解这个无量心，来了解我们的心像 空一样都能够接受，都能够包括在里面。嗯，我们要了解，我们要舍这个身体来入定，入定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舍这个身体。如果我们执着这个身体，我们无法入神的禅定。如果禅师能够深入禅定的境界，是因为他们能够舍他们的身体，不然没有办法，谁都没有办法。练外道是这样，佛教特别，佛教，我们相信佛教的修行人能够比外教的修行人生更深的定，因他们的不净观的了解更深，因不净观的了解要跟缘起的了解在一起，所以更容易使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因我们的这个世界的心是靠我们的这个身体，那佛说明了解这个身体的 不好处还是比较容易，了解心的不好处不容易，我们只有圣人能够彻底的了解心的不好处，仿佛没有办法。如果我们变成圣人，在我们能够了解很彻底的心的不好处，心在这里叫做轮回的心，不是别的心。那轮回的心是什么心？是无常的心。所以最后在不净观后面来了解阿那巴念的修行，佛教无常，无常相，我们了解无常相，在我们能够学怎么不执着身心，不执着身心，我们能够深入定的境界。那这样我们有修阿那巴念的方，佛所教在阿那巴念经，阿那巴念经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劝拉呼噜经同样的道理，劝佛教了解无界，无界的无量的了解是为什么，来说言无量，那心无量，所以有限制呢，心也有限制。那本来在这个世界，第一没有什么限制，水、火、风、空也没有什么限制，不过没有限制跟有限制在一起，我们的心一方面是在有限制的境界，一方面是在没有限制的境界， 佛，人的境界是没有限制的境界，我们要了解这个没有限制的境界，来深入修行的境界。如果我们不了解没有限制的境界，那我们很难了解真的修行的意思。我们是在做什么？为什么我们修行？我们要得到什么目标？为什么我们修阿那巴念？为什么我们要专注呼吸？为什么专注呼吸我们要忍耐那么多不方便，那么多身体的感觉，那么多障碍，为什么？就是来了解这个无量心。我们了解我们的心的限制，在我们能够了解那个无量心。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这个轮回的心的限制，我们怎么会了解离开，怎么离开这个限制？我们的这个轮回的心，它的限制太明显，轮回的心业的轮回的心的地水火风空都是有限制的。不过地界之地没有什么限制，所以它什么都能够接受，水火风空也是一样，因他们没有限制，在什么都能够接受。我们来学修行也要了解这种没有限制的心，这个心在什么都能够接受，长的呼吸、短的呼吸、很苦难的呼吸、很有愉快、很有顺那个快乐的呼吸，什么都，我们的心应该学接受，这个才算真的阿那巴念的了解，这个才算我们所讲过阿那巴那的清净的智慧。我们的呼吸的品质，我们不能够决定。它是缘起来的，我们了解这个缘起，在我们能够深入阿那巴那智慧的境界。所以怎么观？我们观我们的呼吸，我们有决定，决定我们的呼吸的品质。来了解这个道理，我们要了解无量心智慧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了解这个无量心。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无量心，我们的修行的境界才能够很明显，很清楚。那我们的心的所缘是无量，地水火风空是无量，所以心也是无量。 这个无量之心的了解的方便是四无量心的修行。我们要多多修四无量心的修行，来了解无量心的空谈，我们的心会真的得到平等。因我们多多修这个无量四无量心的功德，平等的心是无量心的功德的修行的结果。如果我们多多修四无量心，我们就得到这个平等的心。平等的心的智慧是属于无量心的智慧。是心的定是第一因，在无量心里面是第一因，为什么？因其他的三心，我们要跟无量的爱、波爱的了解连起来，才我们能够了解他们。无量的舍的了解是从无量的爱的了解，跟这个无量的爱的了解，他要受那个无量的悲跟无量的喜的支持。我们在讲那个四心观，我们有说明爱的金底人是什么，就是执着有然的爱。我们要处理有然的爱，来能够修没有然的爱，无良心。爱为无良心的条件就是处理有执着的爱。来能够这样说，我们要舍如果我们不了解舍，那我们的无量爱的定也不会完全成就。我们有说明佛陀的四心才有完全成就。为什么完全成就？因他的慈悲离不开他的心，他不需要什么所言，他在什么情况下在这个因这种境界，佛的开悟跟普通的开悟不一样。因佛的舍是跟不动跟动舍跟无量慈悲在一起，这个无量慈悲离不开他，他的心的相许，所以他能够对那么多人能够有利益，所以他在所有的在自己的境界保护里面无量众生的境界，他分不开无量众生的境界跟自己的开悟的境界。所以上次 我们有用那个慈悲心的道理来了解华严经的境界。华严经的境界就是这个境界，开悟的境界，跟一切众生在一起。这种开悟能够成就，因为那个不断的无量心的修行，那如果我们这样了解，那也阿那把念也变成无量心的修行的方便，来能够用阿那把念来解脱心，我们也要了解无量心。我们彻底的了解无量心，在我们能够我们能够完全舍我们的呼吸，如果我们能够完全舍我们的呼吸，我们也能够完全舍我们的身心，这个是阿那巴念的清净的智慧。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是我们的身心？因我们不够了解无量心。这个是佛教他的儿子十六个阿那巴念的练习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在这个无量心的了解背景下，佛教他的儿子十年初的修行。十年初我们有说明为开悟的一禅道，那这个开悟的一千道现在在我们的阿胡罗巴的斯塔，在我们的大绕圈阿胡罗经，有那个无量心的了解的背景。我们要多多用这个了解来深入佛教的智慧的境界。佛教的智慧的境界，我们有说明为什么境界？为能够了解烦恼跟能够处理烦恼的境界，这个叫做佛教的智慧的境界。不是别的智慧，所有的佛教的方法都是这个智慧的方便而已。有的方便讲得很清楚，有的方便没有讲得很清楚，依照因缘佛教，不过他所教的内容还是一样，就是这个方便了解烦恼跟处理烦恼的方便，了解烦恼跟处理烦恼的方便，就是十年初的境界。十年初的境界 诸妙方便，就是了解这个无量心。我们了解无量心，无量心的了解跟四念处的了解，如果能够连起来，那我们就能够很彻底的了解什么叫做修行的境界。我们的烦恼虽然他们很压迫我们，他们都出现在这个无量心的背景上，他们离不开这个无量心的背景。我们的境界，我们的无量心的境界，滴水火风空是无量的境界。在这个无量的境界里面，在无量的色，有无量的命，无量的众生。 那请问师父，假如我们主观觉得有量，是不是就是有冲突，就是有执着？如果我们自己感觉是有量， 当然有了。我们如果没有量，那就没有轮回。 哦，就是因为 不过连就是缘起，我们的量是因为缘起，因为我们的无明，我们的贪欲，我们的业，这是我们的量，我们的限制。所以因我们有那些限制，所以我们的境界也有量，对不对？ 还有一些人描述说， 境界有量，境界有限制，是因我们的心有限制。如果我们的心没有限制，我们的境界也没有限制。不过佛是说明，本来这个境界没有什么限制，地水火风空本来没有什么限制。 还有人描述，就是说超越这个主观跟客观察，主观客观的对立。如果是也是不是有量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主观客观的对立的冲突也很多，所以我们这个停留在这里。 当然，在轮回的境界有主观客观，在解脱的境界已经有意味，没有主观，没有客观。 所以无量跟这个超越这个能所，是有某种程度上是有 智慧超越。为什么智慧会变成常的？因它超越所有的限制，这种智慧才是常的。 那当有这种智慧，也就是一种无量的一种表现。 无量就是智慧，心的智慧。那个是无量心，是这个心的智慧的方便，很有效果的方便。 水 火风， 它能够 安然 无 恃， 其实反而就是一种舍。 当然，要是滴水火风，要是我们的身体，才能够是我们的心。如果不是身体，那我们也不能够是心。那是身跟心，那就是解脱的意思。 我的意思说，它看起来好像是含容了所有的东西，可是事实上是舍了所有的东西。 舍，就是滴水火风，空都是舍。舍叫做我们的所缘。我们的心的所缘叫做色。为什么它叫做色？因它是不断的在无常的过程。阿毗达摩论说明色为不断的在无常的过程，这个叫做色。 在梵文 Rupa， Rupa 是从 Rupa 的破坏，不断的破坏叫做是，观这个不断的破坏的过程叫做明，明是观色的心。那所以我们有说明修行的范围为四种范围，第一是定，第二是名词，我们要了解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轮回里面，我们除了名词以外没有不能够做另外一个所言的经验，所有的我们的经验都是在名词里面，离不开名词，这个名词是不断的在无常的过程，这个无常的过程叫做缘起，无常的过程叫做缘起。如果我们了解缘起，我们才能够真的观，不了解缘起呢，我们不能够观，因我们的观的所言我们不了解。为什么阿那巴年是清净智慧？因我们是用智慧来观我们的佛性。这个智慧的条件就是这个无量心，这个智慧的条件就是不净观，就是我们的身体本来没有什么好，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身体没有什么好，我们很容易舍得，所以要多多照在这个身体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如果能够找到那很好， 这样就不好了。 不过很可惜没有办法找到这么好的东西，不过要多多找来能够，如果我们快做结论，那就没有对修行没有什么好处，要多多找在里面坚强，用那个智慧的智训来坚强里面所有的东西，这个也叫做修行。那比方说那北传佛教即时论是说明修行定的修行的方便靠两个所言，就是不净观跟阿那巴念。不净观是来舍身体，阿那巴念是来入智慧的境界。那如智慧的境界，我们一定要多多思维，多多用功了解什么是无量心，我们的心为什么有无量，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的缘起，我们的心的良是我们的心的缘起。 那是不是我们心理状态跟外面有冲突，心里的就是对外面不满意的时候，那个就是有有量的状态？ 无量心没有什么冲突，是有良心才有冲突，无良心还会有什么冲突？无良心是平等， 所以我们要多多修十无量心来了解定等心，我们要多多修不净观来了解这种十二圣谛，我们要多多修地水火风来了解我们的真的境界，我们要多多修无常来舍我们的心。如果我们能够舍我们的轮回的心，在我们能够了解人的无我、人的空，人的无我、人的空是靠无常，那佛在为他的儿子说明那些都为阿那巴念的方便。阿那巴念是四念处的最有效果的方便，四念处我们有说明叫做一千道，就是如涅槃的道。四念处经的经界说明，涅槃是好像一个有蔷薇的古城，那个古城有的城市还现在可以看到有东门，有西门，有北门，有南门，那东门就是生念处，南门就是受念处，西门就是信念处，北门就是法念处，不管我们入什么门，从什么门，我们入东一个城市，我们入涅槃的城市。那入涅槃的城市的方便就是舍这个身心，舍身心的方便是了解我们的境界，了解无量心，了解不净观，了解无常，那这样我们才能够专注我们的呼吸，了解这个呼吸是靠什么。我在一天长修有说明，这个呼吸是靠身跟心，身一切是毗论，有一切是毗论的学生，一切是毗论说明阿那巴念怎么说明，这个呼吸是靠身跟心，然后身跟心是靠什么？是靠敏感。如果没有敏感，那不可能会有身跟心。 靠什么？命根。命，生命的命。 对，命根。 根。 树根。 命根叫做气。敏根就是气。 气。 气。 空气的气。 气功的气， 命根的气， 命根就是气， 就是习了， 就是习 的 习。那那个命根是靠什么？命根是靠心，心是靠什么？不是心，性。上下 性 格 的性，什么性？ 性格的性。 性格的性。 性空的性。 No. 哪里哪里哪里？是收相心。 行， 对不起，哦，我对，糟糕了。 OK， 你说这个气就是靠行，气就是靠行。 行，散开了就行。嗯。是收相行。第二声。 第二声，行 行， 行动的那个行。 糟糕了。心是靠什么？我们佛教的学生应该知道，是靠无明。 无明。 心是靠无明。那现在修安了八年的。解脱的果身是聪明， 从什么 明 白的明， 对， 我一定要把这个都弄清楚，免得我误会啊。那你要不要重复一遍呢？ 那无明灭就有明，有明在心可以灭，如果心灭，那我们的气可以灭，我们的气灭，那我们的身心会灭，我们的身心灭，那我们的呼吸灭，那剩下什么？要 涅槃。 涅槃。 因为你知道。 没有，终于清楚了。 所以，阿修，安了半年，你一定要有智慧，要了解怎么安了半年。我上次星期天我特别强调这个道理，现在我给你们很多方便来了解更深我所讲的意思。阿那八年是清净的智慧的修行，因这个道理它是聪明。因为什么我们只做呼吸？因为我们用心。嗯？因我们用心，我们控制我们的呼吸，对不对？呼吸就是气。因我们控制我们的呼吸，所以我们控制我们的身心。因我们控制我们的身心，我们控制我们的呼吸，只是这个缘起， 互相影响， 互相影响就是缘起。缘起的意思是什么？没有一个法缘一个法，有多多法缘多多法。因有心，所以我们只做气；因我们只做气，所以我们只做身心；因我们只做身心，我们只做无明；因我们只做无明，我们只做烦恼；因我们只做烦恼，所以我们的法系不够。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为什么法系不空？因不了解无量心。了解无量心，那法系很空，那阿那八年的修行很顺利，阿那八年的修行变成很容易。 那上次我们有讲过十念处的修行叫做合理的作为的修行，今天早上你又问作为英文翻译为什么，英文翻译为 attention， 我这个翻译也不是很好，作为的意思很浅，作为合理的作为叫做智，叫做明，不合理的作为叫做无明。明是一切功德的根本，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所以观我们学阿那巴年，我们学是学明的过程，处理无明的过程，这个在叫做阿那巴年的清净的智慧，阿那巴年清净的智慧的法门。佛也有用阿那巴年在菩提树下，他记得他小孩的时候，他人因而专注他的呼吸而入第一禅定，他记得这个经验，然后就开始他的开悟的过程。 师父那天好像提那个夜处，还有提到这个安娜班纳的时候，有提到一点点禅相，清净道路好像提到禅相一些现象，比如说，而且师父提到这个是 visually 你会看到这个东西。 畅想当然畅想也是缘起， 它就是这个东西跟修安那般那的 智慧有两个方面，有观的方面跟有定的方面。 对，好像是不是论上面有提到对这个禅相的态度啊，这个禅相就是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些好像有各种各样的描述，是不就是我们需不需要了解这一些禅相？ 当然，如果你要修阿那巴年的定，一定要那个禅相，不然你不会入阿那巴年的。阿那巴年禅相也是一个过程，先他会不稳定，他改变颜色，改变形状，他不良，留很短的时间再来再去，那后因的心会稳定起来，所以他变成越来越亮，越来越稳定，不改变颜色，不改变形状，那这个强相就变成定的所缘，在定里面一定心不改变所缘，所以他的所缘变成很稳定，很凉。 就说修安那班那这个开始有禅相出现，还是比较有开始有一点功夫看到这个。 那开始你收集你的新的功德在如是出世的出边那边，那就。自然它出现，所以也是好联系来，如果你能够收集新的功德在你的修行的所缘，那然后你什么修行都顺利，比方说有一些禅师好像深严法师，他们先教人阿那巴念，如果禅相出现，他们不教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禅定方式，他们直接教花朵还是就是意思是你已经能够用心的功德，你能够专注心， 那你才能够学花朵，不然花朵 念佛是谁？没有什么意思，念佛是心空法身，没有什么意思。 刚才你说成 像 出现 的话，你还是要非常 这个 熟悉。这个成像你就是， 就是 因为它 不是你的所缘境， 所以 成像出现的话，你是知道就好，然后再回到你的 所缘。当然，你还是注意呼吸。那你用平等的心注意呼吸呢，上下会稳定下来。然后你用平等的心在入息、出息跟在。常相一样平等，在有入息有出息的情况，也在没有入息没有出息的情况，你用同样的平等的心，那变成常定。 还有那个四无量心，初开始修的话没有力量，那是不是要到几个第几坛它才会有力量？修的比较厉 害。那平常如果你要培养定用自信观的方便，那你要磨练自己的心在一个所缘。 那到禅定的哪个阶位？ 那得到禅定的道理是只有一个道理，你要不对心没有变化，继续平等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在一个所缘，就变成适合的所缘，不是每一个所缘，继续不断的在适合的所缘平等，那就是禅定。不过平常如果你修此无量心，你需要方便，那个方便是你选择一个人物，你所尊敬的人物，所以心不会受染，他要动一心，如果是难心，那他要用难心的任务，如果是逆心的任务，这样自心观不受染，很长的时间也有关。然后在这个任务你就这样稳定的感觉，没有变化的感觉，那变成常定。 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应该修不净观？先修不净观。 最好是修阿那巴尼，不净观也行。你不断的专注那些三十二身体的部分，特别专注注意明显的所缘。那就变成禅定，你的心不改变，那变成禅定。禅定是同一个道理，所有有的是所缘适合修第一禅定，好像三十二圣地的部分就能够修到第一禅定。有的所缘，如果你在不净观注意厌世，那你可以修到第四禅定，变成边处，很多方便。那些禅定的境界也是一种智慧，你也要了解什么所缘适合修什么禅定。所以学多禅定的所缘有它的好处，发达智慧。那你也就能够在不同样的所缘修禅定，在修慈悲心的修行里面，你扩大所缘变成无量，用失败 八十次你入定出定，那你的心变成很软。因慈悲观有四种愿，十二所愿，十方向，那十方向十二愿变成120，所愿用十愿那变成480，480次入定出定，那心就很软，所以在什么情况下能够马上入定、马上出定，这个也是一种舍身跟心的修行的重要方便。如果能够这样修呢，比较容易学舍心、舍身。修行有很多很多种方便，我们要用次第，要用智慧，也要靠善知识。 师父第一次演讲的时候提到这个四十叶簇啊，就是青黄赤白啊，这个地水火风这些，那是我一般就是除了修安那般那以外，像这些东西是不是要老师教比较好，自己还说自己就可以这样啊，青黄赤白这样子可以去 四十叶簇。 对， 如果智慧特别发达，可以自己学。那个定不是还可以自己学，观不能够自己学。 那像四十叶柱这样子。 不过如果有什么障碍，你自己修呢不容易处理，有老师呢你马上可以处理。你浪费那么多时间，你不了解怎么处理那些障碍，有老师呢你麻烦你马上能够处理。 那阿那巴那就比较简单， 他已经有经验怎么处理，所以他马上会告诉你们，他已经知道他经过这个过程。 那阿那巴那就不需要那么复杂的那个东西，比较安全一点。 什么复杂的？ 就是安那班那这样的法门，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是没有老师的话，自己学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当然可以。 对，就是比较。 不过那个定的部分、观的部分，不容易了解怎么说。 以禅定的方式，你刚刚谈到那班那这个问题啊，那你刚谈到这个禅相，那你跟五十二音魔那个什么样的分别？你在你自己眼里是不禅相。可是事实上它如果是阴谋的话，那内容里面讲的不是阴谋，你怎么去把它做一种很清楚的一种试炼？ 怎么样呢？ 我刚谈到说禅相跟五十二个阴谋，就是在内容里面讲 五十 楞严经的那个魔镜，禅 相跟魔镜有什么不一样？ 禅相跟魔镜有什么不一样？禅相跟魔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你刚才 如果你是在禅定，魔不会干扰你，你出禅定在魔会干扰你。魔没把禅定，它不会干扰你。如果有你在禅定，那魔就变成云一样，它是。没有办法干扰在禅定里面，你出禅定在魔会干扰我。 在观的过程中间，如果没有名师在旁边指导，不是很容易走向这个走火入魔吗？像外道都是这样在做，外道很容易入魔啊，对不对？那我们刚刚师父在讲说要有名师在旁边指点，在观的时候就要这样做。那一般我们这个凡夫来讲，在观的过程很难，就是一般来讲说从禅定要走到最后也是四禅八定嘛，到第九定才到阿罗汉去嘛。你刚才讲说最后在十二缘起中间灭到最后来讲就证入涅槃嘛。不过在这个这个什么这个下马时期来讲，以禅定成就好像比较困难，是不是？ 不困难，你要用功一段时间，不是困难。 是会有看过有人修行的，就是比如说 go crazy 啊 go mad 啊，有看过这样。 有，不过那人不是很多。 所以你可以放心。 不过是他们的眼， 有见 解。眼佛没有办法啊，很多今天接力地到很多修行人法官。不过 耶稣看他们就是业力的原因这样子。 倾向是很少，如果有知道老师那是不可能。 所以你刚刚在设法上介绍了很多在设法上来修，可是师父在心法的定义是什么？ 心法，如果你有禅定，你可以直接从心法入观的过程，你分别。上次我有讲过，你分别五种参知，然后你如果你能够分别五种参知，你可以分别其他的心所。在禅定的心不改变，它不改变所缘，它也不改变它的心所。连续不断的继续动养的心所，所以很方便。分析他们，观他们的无常、苦、无我。那你看无常、苦、无我在禅定的境界呢，就很比较容易解脱。 师父，你看轮回心来讲，应该都是在这个色界了，对不对？一界色界里面，但无色界里面没有所谓生嘛，那没有生怎么去观你的这个不净观？在如果在不设无设界的无设界的众生，他怎么去行不净观？ 无设界不需要。 对，他不需要不净观，所以不净观是你刚刚说，阿拉巴拿这东西来讲，是人都在 不净观是属于余界的众生，不是属于设界无设界。当然如果没有观你不能够解脱，你怎么没有观就没有办法了解无我，没有不了解无我怎么会解脱？当然还是要去观。 你看刚才念佛法门这是什么样念佛法门？一句念佛 净土的话，它就是到极乐世界。 净土的念，你所有的念佛法门是四观中间的一观嘛，别都是念佛，也是观想。 我只知道说净土的话就是念佛，念到心不断， 就极乐世界。对，那个就是观的一部分了。它有四种观中间之一吧，这个解释了。 好好。那我们还没有讲过那个四念处的方位，不过时间很短，所以可能。结缘下次我会讲那个十六个练习，怎么阿那般十六个练习合起来跟我们所讲过智慧的方便，就是无量所缘，无量心、不净观跟无常，这个都是入门来了解阿那巴念的神的智慧、神的意思。那现在因时间剩下不多，最好就发问。 那师父，你刚才做的那个十六个。 十六个练习， 十六个练习，可不可以很快跟我们讲一下？ 可以， 好不好？跟我们讲一下。 我 很好奇嘛，那个后面那十六个是什么？ 我如是出息，永息如是出息，永乐如是出息，毗提帕提桑维利阿娑悉桑密提悉卡提毗提帕提桑维利帕娑悉桑密提悉卡提苏卡帕提桑维利阿娑悉桑密提悉卡提苏卡帕提桑维利帕娑悉桑密提悉卡提。Pasambayam Chita Sankaram Asasi Samiti Sikati Watiao Jiga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Wei Si Wu Si Chu Si Pasambayam Chita Sankaram Asasi Samiti Sikati最好我拿那个音翻译，我有一本书，我拿那个，在那个中阿含经，没有关系。I shall breathe in experiencing rapture. I shall breathe out experiencing rapture. 我翻译成吸。I shall breathe in experiencing pleasure. 乐。I shall breathe out experiencing pleasure. I shall breathe in experiencing mental formation. 就是心性。心性，mental formation， 心性叫做，在这里soul，最重要的心性叫是soul跟想，这里特别是叫soul。I shall breathe in experiencing the mental formations.I shall breathe out experiencing mental formation. I shall breathe in tranquilizing the mental formation. 我如是调我的心性微细。I shall breathe out tranquilizing the mental formation. 我出息调我的我的心性微细。没有时间说明结缘，上次我说明怎么修，方便是禅定，因在禅定在那个息乐变成很稳定，所以很方便修，不然很难修。 所以打坐的时候心情要很好。 那怎么修？你从一阶到第一禅定，第二禅定，第三禅定，第四禅定，改变很快你的境界。那你看怎么你的受业改变，那观他的无常，所以这个是理想的修行，来修观在定里面，用手念出的道理。 都我有上次我有讲过收念处的修行是在出，现在是呼吸的出，注意收，有出才会有收，有收，收是无常，注意维系的收是什么收，禅定的息跟乐，那你观这个禅定的息跟乐的这个维系的感觉的无常苦无我，那你就很方便发智慧。如果你修无常苦无我，在这个有智慧敏感的禅定的心，那就很方便了解观的意思。那这个是收的部分，在阿那巴念。那心念出的部分是 I shall breathe in experiencing the mind, I shall breathe out experiencing the mind。 那同样的道理，在那个阿那巴那出，你注意现在不注意收，不过注意心。I shall breathe in gladdening the mind. I shall breathe out gladdening the mind. 让心欢喜，我如是让心欢喜，我出息。怎么让心欢喜？就是最好的方便是入定，当然，在什么定？心欢喜在第一禅定、第二禅定，欢喜太明显。然后你看这个喜的无常故无我，这个有喜的心，无常故无我，那很方便。 所以一禅二禅还是有那个很细的喜的，就是一般来讲，好像未到立地以上就几乎没有呼吸了。 不过这个道理当然就没有呼吸，最方便修在禅定。不过虽然没有禅定，还是一定要修，了解所有的心都是无常的心，所有的手都是无常的手，了解在哪里。在不过来能够这样修，一定需要定，没有散乱的心，不然看不到。第二例，在新年初 I shall breathe in gladdening the mind, I shall breathe out gladdening the mindI shall breathe in concentrating the mind, I shall breathe out concentrating the mind. 这个也是了解有定的心也是无常，有定的心也是无常，也是苦，也是无我。第一禅定、第二禅定、第三禅定、第四禅定，所有的有定的心都是无常、苦、无我。如果我们在那个微细的有定的心去观，那就观的过程会很快。I shall breathe in liberating the mind. I shall breathe out liberating the mind. 我如是解脱我的心，我出息解脱我的心。怎么解脱我的心？我如第一禅定，那我解脱我的心，一解的单一。我如第二禅定，我解脱我的心寻思。我如第三禅定，我解脱我的心息。我如第四禅定，我解脱我的心乐。 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都是世界的解脱，不是出世解脱。那 he trains us, I shall breathe in contemplating impermanence, I shall breathe out contemplating impermanence. 现在是发念处的修行，发念处的修行我们有说明，受念处的修行，生念处的修行，在这个呼吸的处，我们分别明跟思，这个是受念处的修行，在这个阿那巴念的处，我们了解处是从受是从出来的，在这个缘起，我们特别注意受。在出有出，在有收，收是从出来的，我们注意收，那我们是在那个出里面注意收，那我们是需要收念处。如果在那个出我们注意心，那我们是去心念处。如果我们分析出自己，那所有的心，那我们是修发念处。怎么修？ I breathe in contemplating impermanence。为什么会有出？因心，心，它的境界，心跟发跟先跟先跟心分在一起，所以有出出是无常，出的所有的要素都是无常，宁发跟思发是无常，宁发跟思发是无常的过程而已，除了无常的过程而没有什么真相。He trains us, I shall breathe in contemplating fading away. Fading away 在这里叫做灭，灭有两种灭，有身跟心发的灭，然后有究竟灭，究竟灭就是涅槃。那第三第二应该是不是灭，第二是离欲，离欲也有两种离欲，有生灭的离欲，有究竟利益，同样的道理。第三灭也两种灭，身心灭跟究竟灭，最后我入息出息观舍，舍也有两种舍，一个舍叫做 十点我都是一个十点我做领导心照相涅槃，这个是照相究竟的境界。这个究竟的境界是从无常相、离欲相跟灭相我们能够理解。在清净道中有很好比喻，好像以前那个海兽，海兽他们没有指南，因为他们没有指南，所以他们用鸟，乌鸦，乌鸦鸟，他们把它绑起来，所以它不会飞到别的地方。然后他们如果大陆不见，那他们就放它，它绕绕在那个船的附近。如果它找不到大陆，那它回来，因那些海兽他们给它东西吃，它肚子饿都一定回来。如果它看到大陆，那就那他们就知道那边有大陆，那就是跟涅槃一样。这个比喻，无常，为什么我们修这个磨练自己的心，在无常来领导自己的心照向这个境界？因修无常是了解苦，所以了解苦，心要我们的苦的了解越来越深，那心就越来越用功找没有苦的境界，那是像绕在那个手机不好那修无常修观的过程是好像让那个放弃鸟，让它绕绕在我们的心的转的附近，它这样很辛苦，所以它一定要找大陆，要找地方它能够休息。那所以修无常就是让我们的心从这个修观，就是感到不可思议的苦，因为kshana kshana显灭，如果我们的智慧增加，我们已经看不到显灭，我们只能够观灭。这个实在是处理烦恼的境界，是观灭而已。在观显灭的境界，我们还不能够真的处理烦恼。就是如果我们的观的智慧增加，我们是能够观灭，那这个境界那么辛苦，我们的乌鸦就要很努力努力找找安全的地方，那这样就出现见到的过程。那在见到的过程，我们看到大陆，看到我们的解脱的所缘，那我们的心已经不会有疑，那它已经它的方向不会改变，所以仿佛跟圣人，不管我们是修菩萨道还是罗汉道，圣人他已经知道解脱的境界，所以他的方向不会改变。那个乌鸦有找到 那个大陆呢，他已经不会满意在小小船，对不对？ 对。 那这样也，我们要多多修。我说，告诉你们那个了解，我们的心的境界是无量，我们的心是无量，我们的轮回的心。我们的轮回的身体是靠这个不净的身，这个不净的身，是我们的无常的心的基础。这个无常的心，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才我们能够彻底的摄我们的身，深入修行的境界，深入定的境界。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佛教的信徒能够修定根比外道根深，是因为这个道理，因我们了解缘起，这个深根心的缘起，轮回的善根心的缘起就是无明，因有无明，所以我们修心，因我们修心，我们执着，因我们执着，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放下我们的呼吸。那这个在修阿那巴那念的过程，我们要多多思维这个道理，来能够深入定的境界。定的境界的条件就是这个智慧。那今天到这里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还有问题吗？这样你满意？ 很满意。 那要多多修。 会，一定。 了解这个境界，了解智慧的境界，为了解烦恼的境界跟处理烦恼的境界。如果我们没有修行，我们无法了解烦恼。没有修行的人不了解烦恼，为什么？因我们专注，能够专注心在我们了解烦恼，不能够专注心，不了解烦恼，所以我们以为，烦恼是好，我最近又在捷克，来美国以前，我又在捷克的时候，我又碰到我的老朋友，在捷克。那他问我，哦，你那个老朋友你在做什么？哎呀，我告诉他，我跟烦恼打仗。那他告诉我，啊，您跟烦恼打仗，哦，那你好辛苦，我没有什么烦恼。他有三个很可爱的孩子，他的妻子很好，他关系跟妻子很好，那他觉得很满意，那他当然很好，我也很高兴。那怎么说明很难？如果他没有学佛，没有研究什么是修行，修行的意思，他怎么会了解烦恼？那他想他没有烦恼，其实他是在烦恼里面。 他是在如果了解修行，我们才能够了解我们是在替人的因里面，很危险，替人会把我们的头切掉，所以来了解烦恼要用功，不用功不了解烦恼，了解烦恼那才能够了解怎么处理烦恼，对不对？那了解烦恼处理烦恼就是这个四念处的智慧，四念处的智慧的方便就是最佳的方便，就是阿那般念。不过条件是我们用佛所说明这个前面的智慧，无量的境界，无量的心，不净观跟无常，这个是清净的智慧的条件。嗯，那就大概这样。 谢谢 师父带我们回家。 OK， 太好了。 आकाशत्ता चबुमठा देवानागा महिदिका पुण्यं तं अनुमोदित्वा चिरं रक्षन्तु शासनं आकाशत्ता चबुमठा देवानागा महिदिका पुण्यं तं अनुमोदित्वा चिरं रक्षन्तु देशनं आकाशत्ता चबुमठा देवानागा महिदिका पुण्यं अनुमोदित्वा चिरं रक्षन्तु तुमं परं सबीतियो विवजन्तु सबरोगो विनशतु माते भवत्वंतरायो सुखी दीर्घायुको भव भवतु सबमंगलं रक्षन्तु सबदेवता सबबुधानुभावेन सबधमानुभावेन सबसंगानुभावेन सदा सुते भवन्तु ते देवो वसतु कालेन ससंपत्ति हेतु च पीतो भवतु लोको च राजा भवतु धम्मिको। ओके, 祝福大家。今天是师父最后一次演讲， 对不对？ 要众人有带相机，所以如果有人要跟师父合照，可以来这边把握最后一次机会。今天谢谢大家参与。 你是 哦， 这样子， 因为你看。 安全上的问题。那个明是明的定义， 明是心跟心说，在心的过程， 都。 新的这新说很多，依照南传佛教五十二心说，五十二心说在新的国前有的心，比方说第一枪定是新的三十四心说， 有明确的明，明确的明心。 明是心在积极的国前。今天他被心说在一起， 可能今天 所有 的地方，太好了。我的问题，你这个句子解决了我好几个问题。 好了，那我有什么问题？ 你要不要跟师傅道歉？一秒。好，你等一下给一个来人。我抄，一直在抄笔记啊，很好很好，我我觉得你给我把东西灌在一起， 开悟了， 连在一起了，我明白了很多东西。我很感谢，我现在法喜充满。 嗯，那好哦。 因为我有些问题你通通给我解决了，我很高兴。就他把我一些点给我串在一起，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修， 能够清净善知识多好。 对对，是他是圆什么，这个圆这个，这原来是这个是圆这个，这个是圆这个， 他每次这样讲一下还会再倒着再讲。 对，我现在就明白了嘛，那我现在就整个心里就明白了。 Thank you.